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来自牛奶咖啡的没时间、 哎、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要再次跟大家重新打一次招呼，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郭鹏的麦没有声音哈，我们听众现在特别专业你知道，就大家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郭鹏话都有问题，听不见，没声音没声音。然后最可爱的是杨震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早安早安。 就是你知道，这就有一句话叫做久病成良医嘛。然后当我们的听众呢是听久了以后都变成了 变 DJ、 嗯、广播的专业户，有 久听变 DJ。 对， 刚刚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没时间，也告诉大家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春节快到了，咱们来聊点节前的事儿哈。 嗯， 大家肯定都特别忙，但是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在节前再忙也一定要做的？你看我这配的歌， 对， 没时间、没时间要挤时间出来。 对，我觉得其实这也说明了一种现代人的一种心态嘛，或者是确实是一种现状，就是在节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事情越来越堆越多、 嗯、 有很多事情真的是到节前还没有处理完。但说实话啊，这个马上要过大年了，或者是马上要过春节了，再忙再没时间也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些必要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是我老妈那边的话，大扫除是一定要做的哈、 哎、对， 嗯， 你没了，你妈就大扫除，不踩踩买买买什么之类的。 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会稍微有点不理解，就是马上要过春节了嘛，那么忙那么累干嘛？但是我妈妈每次就都会在春节前一定要把这个家收拾得非常干净。说实话，是像我这种男生有点不太理解的。 对，焕然一新的感觉啊，就每个家庭可能都要这么做，嗯、但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快到你过年的时候了、嗯，一定要给长辈或者亲友去拜拜，就是提前去家里面，然后大家聚一聚。 对， 就年前的聚会是一定要的，包括 年前的聚会， 老朋友，对，还有给亲人买好礼物啊。包括你有没有想法，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一定要健健身瘦下来，所以办一张健身卡。 哇，办一张健身卡，这绝对是这个额外的一种对自己一种鼓励了哈。因为才开始就开始办一张健身卡，一般来说对我来说，我会畅想着这一年的美好生活，但往往到年底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也没用几次哈。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立立 flag 吧，看看马上到过年了，大家特别忙，但是有没有一件事儿是你再忙也一定要做的、 哎、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一开始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2度，今天晴空少云，最高气温只有0度，最高气温只有0度啊！重要事情这次说两遍，有3到4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的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明天到周五是一个缓慢回升的过程，但是双休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又有比较明显的降温了，而且还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本周依然是一个风干物燥的天气啊！大家可以。几乎听到了，还是没有雪的踪影。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转南风3到4级左右，转1到2级，最高气温是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 嗯，那今天关注完天气状况呢，回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春节临近，大家格外忙碌，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再忙也一定要做的？ 嗯、 那么就推荐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在国家博物馆马上要开幕的这一次瑞雪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 对，这一次呢有100余件与犬有关的文物来亮相了。今年是狗年嘛，所以呢这次文物展呢我觉得这也特别的应景啊。在2月8号的小年的当天呢，国博呢将向公众免费的赠送春联，而2月8号到9号的9点到16点，观众来到国博的西大厅南北服务台就可以现场抽取12生肖的贺岁卡，以及抽取到了吉祥狗图案的观众将会领取到一副贺岁的春联哈。 是，国博还公布了春节期间的开放安排，除了2月15号除夕当天闭馆一天之外，初1到初6都会连续正常开放，所以您在春节期间也可以带着亲友去国博看看。 没错。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He doesn't fight crime or wear a cape. He doesn't read minds or levitate. But every time my world needs saving, he's my Superman. Some folks don't believe in heroes, 'cause they haven't met my dad. He loves his workshop and rock and roll. He's got a hot rod and a heart of gold. And you could say he's a man of few words, but he talks a lot within. And even though I'm a little taller, I still look up to him.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I hope he can see that my dad's a hero to me. Rust-ridden fenders and doors full of dings. Somehow he can fix about anything. I didn't think he knew how to cry till our dog died that year. He doesn't always say I love you, but I can hear him loud and clear. He built me a house in the arms of a tree. He taught me to drive and to fight and to dream. When he looks in my eyes, my dad's a hero to me. 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早安越秀，春节临近，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节前即使再忙也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儿。最近这次要点名哈，这个答案我特别喜欢。他说我要说必须签到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我记得去年春节期间哈，我10多天里就没出过前5，大家都放假的时候啊，我排名靠前的机会就来了。 费劲呢，平常往前签的这个感觉呢还是挺费劲儿的，但是一到春节期间呢，估计就自己也觉得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所以天天都会掌握这样的一种规律。哎，有点像我来玩而我挖的这种感觉哈。 还有太子也说，再忙要做的事情就是买年画，要买一下新年的这个对联哈，买好了之后贴在家里，新年新气象。我昨天下午刚刚去买了。 哦， 对， 太子答案我也非常喜欢。就我觉得过年是有一套很有流程或者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对， 这一套东西呢，你每一条我觉得都需要做到。比如说像我的话，我是一定要去贴春联的，一定要自己去贴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家的传统是自己要去熬浆糊，就是 自己熬，用面熬出来的。 对，一定要用面去熬出来的浆糊，才感觉贴年画会贴得比较爽一点哈。 对，所以郭鹏的重点就是自己不买，自己只负责贴。 啊，对对，有道理。 但其实以前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在操持这些事情，后来就自己自立了之后，觉得说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老传统没有也没关系，我没贴也没有怎么样。但后来你刚刚说的3个字，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仪式感。 对， 还是要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仪式感，在春节临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哎，没错。 以及爱我所爱说要给家人和自己买新衣服，过年一定要穿崭新的衣服才行。我记得小时候还是小孩的时候特别向往过年，就是我能穿新衣服了，而且买完新衣服之后特别期待着就是开春的时候开学， 对， 大家一定会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去比比看谁的更好看一些。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这一点上确实让人有点伤感，因为穿新衣服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年能吃顿好的。现在天天 平常 对 天天都过年， 天天都在过年当中，所以呢，你到过年的这身新衣服可能我觉得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有仪式感或者特别。我觉得倒不妨给自己找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一件新衣服啊，这件新衣服一定要跟平常的感觉会不一样一点，平增一点点的仪式感哈。 嗯，其实也就是你说的，就平常的时候，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觉得跟过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就会觉得说好像年味儿没有那么浓了。其实年还是那个年，就看看你这个过年的时候都需要做点什么了。 对， 节前呢，这么忙碌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些准备的。今天继续跟大家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给我们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看一下过年的，当然我们估计很多人的合家欢的电视剧是要看的哈。继前年和黄轩一起主演电视剧《翻译官》大火之后，这一次呢，杨幂再次搭档黄子韬去涉足高大上的行业剧《谈判官》，昨天晚上是正式登陆了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 之前的时候，黄轩跟杨幂演这个翻译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去看是不了解翻译官的生活， 没错。 所以说这个行业剧有一个一大看点，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它一窥一个行业整个的， 感觉是揭秘的感觉。 哎，对对对，但可能中间稍微有一点戏剧化的处理，但是你还会觉得、哇，好高大上啊！ 对， 这次这个谈判官真的可能稍微小众了一点。 嗯， 具体你在想谈判官需要做些什么呢？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哈，咱们生活当中哈，其实关于情感啊、人生啊、自我啊，其实都有谈判的存在，不仅仅是单纯表现在谈判桌上的这种针锋相对。 嗯， 我还记得龙永图有说过一句特别艺术的话，他说谈判其实是妥协的艺术。 对对 对, 对， 每个人一辈子都会需要去学习。 其实谈判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一定要气势逼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得让渡一些自己的利益，换取更大的利益哈。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谈判官这部戏上来以后的一个目的。让我有点不了解的是，我觉得黄子韬去演谈判官稍微让有点出乎我的一个想象当中、 还有杨幂哦，两个人一起搭档，昨天晚上已经是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播出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剧的片头曲，这是张磊演唱的《世界为你转身》。张磊最近哈真的势头有点猛，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给《那年花开月正圆》演唱了《一厢情愿的不舍》，这部剧的收视率非常不错，所以来看看谈判官到时候收视几何呢？ 让你一成不变，肤浅，固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忽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在那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世界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把你坚强一路向前。哦哦，时间，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不灭不变。下个 个奇迹再次出现，世界为你转身。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把你坚强一路向前、哦哦、一切交给时间，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 这是来自张磊为昨天刚刚登陆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的电视剧《谈判官》演唱的片头曲、世界为你转身。在几年前呢，可能有导师们的转身哈，哎，当时是转身还是冲下来？ 转身转身转身 啊，真的是转身。 对， 所以他有了给世界唱歌的机会。这一首《世界为你转身》，还有刚刚我提到过的那一首《一厢情愿的不舍》，我觉得都是张磊教出来的，哎，很好听的。很满意的，我觉得算是答卷吧。 没错， 自己在拿夺冠之后， 是张磊呢，实际上在夺冠那一年，他整个的夺冠之路，他唱的歌曲呢，其实都是跟他的导师李健啊是有一些风格上的相似或者类似统一的啊。但是呢，这个在他夺冠之后呢，其实他唱的歌曲和当时还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好才华应该不会被声音所埋没哈。 我怎么记得张磊导师是那英的？ 说错了，他的导师是那英。 哎，什么时候李健去过中国好声音？ 是因为他翻唱了很多首这个李健的歌曲，所以我突然想到，哎，他的导师 小李健 算是音乐导师了，是不是哈？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哎，临近年根了，大家都特别忙，但是。再忙也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方向一人跟我说哈，有没有时间都要回家看看父母。东北儿媳妇儿表示，东北人北京媳妇儿表示，每年年初都是飞奔在高速公路上的，要赶着去看双方的父母。 这个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呢，毕竟很多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哈。原来呢，过年可能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回婆婆家。但是现在看来的话，这个那娘家的人怎么照顾呢？就只能两边来回跑。 对，两边来回跑，商量商量。今年你家过，明年我家过。 对， 就我还有见过，就是说各回各家过，因为理由都是我爸爸妈妈更想我。 那我觉得不如两家人凑在一块儿过不就得了吗？对吧？ 也是 OK 啊。就现在就过年了之后，大家其实方式也都越来越多了。还有 Tiffany 也说，今天终于放假了，把2017年的年假连着春节的假一起休。自从结婚之后，已经3年没有回过娘家过年了，今年终于可以好好回去过年了。还是比较怀念家长的年味儿，还有特色的小吃。 听起来呢 ，Tiffany 今年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家过年了，这种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哈。 是，确实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放假了哈，有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准备好年货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呢？也可以都分享给我们。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年的第三届呢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将在4月1号拉开帷幕。节目的内容呢日前已经公布了，以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横跨了古典与流行，不仅有音乐会，还有戏剧、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演出。 这次演出呢，开幕演出是以香港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叫做《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很多喜爱香港电影的影迷们，真的可以去。勾起很多的回忆哈， 对， 这也是来致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的。同时呢，对戏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今年这也是艺术节的重头戏，上海昆剧团将带来实验昆剧《椅子》同时也还有现代舞，有两组现代舞系列演出，一组是赵良编导的《东方三部曲》，另外一组呢是青年导演编导谢欣带来的《谢欣舞蹈剧场作品记》，看点十足。 对，听起来呢，这个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就已经非常的这个琳琅满目了，这也能充分说明我们北京真的是一个艺术之都啊！这个各方面呢，在春节当中的艺术水准完全是不输平常的哈。 这是在4月1号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从你的家乡到我的家乡，其实这就是一幅春节春运图景。 对，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在想，哇，中国真有太多地方了，因为可以压到这个最后那个安运的就有这么多城市，是吧？ 对，你就发现全部跳得出来，北京、天津、石家庄，特别是中间还有从汉口到 武昌，还有贵阳最后一句哈。 这段是不是走得有点太近了？ 对，汉口到武昌我刚刚真的是哑然失笑，因为你知道这段大概只有几公里啊，其他的最起码都有几百公里啊。 其实到过年呢就是这么一个迁徙的过程，但是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大家走亲访友哈，互相聚一聚，然后聊一聊这一年当中的成长，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对， 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虽然说节前特别忙碌，但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再忙也一定要做的？Doraemon 应该是这样吧，或者说哦，哆啦 A 梦应该是哆啦 A 梦的人。对，他说再忙也要把屋子打扫干净，要24号扫房子，把旧的一年不好的通通都扫出去，干干净净的迎接新一年。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这个汗颜。刚才我跟大家说，我就比较反感这个过年之前打扫卫生，实际就是懒癌发作，对不 对？ 对 对对，懒不愿意干。 对， 还有小蜜也跟我们说，过年就是在这之前哈，也是跟刚刚芳香艺人一样的，就一定要回自己的妈妈家先待一待，然后再跟自己的老公去一下婆婆家。 嗯， 就去过很多地方嘛。今天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一首歌曲 是。 7: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春节期间呢，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延庆推出了10条冰雪旅游线路。在这10条延庆的冰雪线路当中，有2日游和3日游的线路，所以特别适合大家春节的时候带着亲友一起去。 对，当然呢，这些线路呢是以冰雪家以及乡村家为核心，将延庆的冬季的景区的景点以及精品民宿啊、特色美食啊以及养生温泉的有机相结合在一起。到延庆过春节呢，可以体验到8、6席石烹香宴以及素食五谷丰登宴、滑雪、看冰灯和泡温泉，哎，听起来感觉非常丰富啊。 嗯，把冰雪运动和自己的过年假期结合在一起，真的是让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弦子刚刚发布的新歌，叫做《喜欢》。 孤单，我昨天自负的难堪，你安静的拥抱我的人心无中可逃，慢慢慢慢我把自己简单的事的纷扰，我不再计较时间，虽微笑的吹着风，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拼凑出你的模样。 着风，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拼凑出你的模样。喜欢牵你手一直想，我爱是我对这一世的信仰。一生的短暂，我们怎么爱的晚。 来自弦子的喜欢。我们喜欢过年，但是在过年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是要上班的。比如说龙爸爸刚刚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你们今天不是在聊说年前这么忙，有什么事情是再忙也必须要干的吗？再忙也要上班啊， 可怜啊， 抽中了好多人呢。 是啊， 我的心也跟着痛了起来。 对， 就是过年前哈，当然我们指的是忙，就指的是上班嘛。就虽然说你这么忙要上班的同时呢，哎，下班了之后也一定要去采买一下，给家里人呐、啊，给爸爸妈妈，还有给亲朋好友带一些过年的礼物，或者说呢，提前做一些这种打扫啊，甚至说，哎，你有什么其他的或者其他人不太了解的，但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些小习惯，在年前必须要梳理一下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当然，你刚才我们一开始抛出话题的时候，你说到了给自己买一张健身卡，我觉得当时想，哇，庆余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真的很有要求的人啊。 嗯，我也就是想想，但是你知道我之前已经闲置了两张健身卡， 闲置两张， 这次我再还要不要再继续入坑哈、啊？我再仔细考虑一下。 周丢丢呢说我也要上班，一下刚才一下子戳中了他的这个点哈、啊，而且呢他说过年好忙，这个指挥 你们 回 家，哎，这应该是在一个交通岗位上吧？ 对对对， 嗯，不知道是铁路、民航还是这个公路上哈、啊， 嗯， 但确实这两天大家走在路上会发现好走了很多，确实因为很多朋友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所以现在的道路变得比较畅通。 嗯， 不过呢，市交管局发布了消息，因为春运的影响，在各交通场站周边以及城际高速的车流量将增多，特别是工作日的晚高峰，交通压力突出，大家会发现大型商圈、批发市场还有超市成为了交通的热点。 这就是节前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了哈。春运二月一号开始之后呢，工作日的早高峰的通行情况会有所好转，与此同时呢，工作日的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高峰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特别是本周四小年以及本周五的高峰，交通的压力将最为突出啊。 嗯，而且在2018年的这个春节假期期间，要告诉大家的是，北京市域内的所有收费公路是对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的。 嗯， 也就是我们放假的这7天的时间哈、啊，从除夕一直到初六这7天， 对， 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2月15号到2月21号，2月15号是0时，2月21号到24点，基本上是从初六晚上9点开始，按照往常的惯例就是已经停止发卡了， 没错， 所以大家还是以这个车辆驶出高速公路出口的时间为准的。 每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呢，基本都会有这样的一项福利，但是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好时间的分配，比如说这个3时以及到初六呢，一定是高峰期的哈，中间走的话估计就会空不少哈。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魏洲，也是一首新歌《橙色天空》。 音乐盒又再次转动，想起了你跟梦在争宠，你的撒娇只有我懂，像拨满月会的时钟，手紧握着手绝不放松，轻轻走来为你心动，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 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itting in the bedroom playing the guitar Writing in a notebook, you wish upon a star. You were like a snowflake melting in my hand. Then it's like a footstep sinking in the sand. You're living in a greenhouse, playing with a stone. You wanna be a princess, looking for a throne.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You Need 是来自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如果我说英文的话可能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是说中文的话大家肯定会非常熟悉了。 迈克学摇滚哈， 对， 实际上呢他当年的一首成名单曲呢就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就是翻唱的那首吻别嘛哈。 对，学友大哥今年那首吻别 A 唱红了，而且当年还受邀来过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更让大家熟悉他们了。 对， 但是呢不是一首歌唱到老哈，还有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去年的时候他们还来中国办过巡演 啊。这个巡演的内容呢，估计每场演唱会的结束 必须要 都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啊，把我带到你的心里，是不是啊？ 这一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过年期间有很多都可以去的地方。除了离我们比较近的，像延庆推出了10条冰雪旅游线路，包括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的话，西藏自治区是从2月1号开始，一直到4月30号，对进藏的旅游者是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的。 这次呢，东游西藏的特殊优惠政策呢是涵盖了7个方面，具体包括了全区的 A 级旅游景区免费对所有的旅游者开放，另外呢，全区的3星级以上的旅游星级饭店的房价。按照不高于去年同期优惠价格的50%执行，哇，就是相当于打了50%啊！ 对，不高于，就是说比50%可能还要再低一些。 是， 而且旅游车辆的价格也是按照不高于旅游旺季的50%执行的。同时，大家如果最近查一下的话，会发现进藏的航班经济舱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呢，还要再给予旅游者不同比例的包价票价优惠。 挺厉害的。平常呢，我们知道这个冬季呢是进藏的淡季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西藏对于旅游者的这样的一些热情欢迎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 但是去到这样一个特殊而又宁静的地方呢，其实我觉得人少一点可能更适合一些。虽然是淡季，但是景色、人文、文化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改变的。 对， 如果恰巧你在2月1号到4月30号这一段时间有空闲的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安排一次西藏游。在路上呢，就可以戴着耳机听着郑钧的这一首 经典的《这是一定要听的回到拉萨》。 记住

树上，我咽起口水，隐藏起了高尚，真的漂亮，高速路上到你肩上，端上自己走时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 熟悉的声音了吧，虽然近几年他一直在以狮子合唱团的身份活动，但是暌违了四年终于发行了个人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皮囊，他就是萧敬腾，老萧哈、 哎、是老萧呢。这首单曲的皮囊呢，我觉得从这个名字当中就能看得出来，他现在呢多了一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啊。皮囊肯定对应的就是肉身嘛，对不对、 啊、对，就是我们平常聊的什么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 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好了，我选吴彦祖 好吧。上次有个人还专门跟我说，我郭鹏，我觉得你真的有一个很有趣的灵魂，当时还挺高兴的，回家一查以后就高兴不起来了哈。 是跟夸女生有气质是一样的意思对吗？ 是差不多的感觉。 但就是可能老萧啊四年都没有发单曲了，所以这首歌塞了好多的东西进去。 嗯， 刚刚这首歌有五分多钟，其实大家听曲风真的很多，包括中间有一些欧洲古典和声的小音阶，还有 shuffle rock， 以及歌曲中段还有 jazz 的风格，以及中间有一些转折的曲风，老师还在中 间 对受了一下一个19度的哨音 啊， 确实是啊，四年了，一来要先震一下大家。 对，感觉如果是道菜的话，这应该感觉是满汉全席当中的一道了哈。 这是在1月12号刚刚发行的新曲《皮囊》，开启了8:08，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在上周的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也连续两天在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了带妆联排，演出阵容也是首次对外公布了。 这一次呢，除了黄晓明以及关晓彤分别搭配林心如和景甜演唱歌曲之外呢，四位百花奖的影后陈冲、刘晓庆、张宇以及斯琴高娃将首度同台，与好友雷克生、姜昆、郭凯敏以及蔡国庆来一起共舞，让记忆回归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年代哈。 嗯，看看这个阵容哈，包括同时还有冯小刚和徐帆夫妇也将一起登上北京台的春晚，同时徐帆还将和女老生王佩瑜还有铁肺唱将黄绮珊一同带来京剧选段智斗，哎呀，这个好看了、他们三个人要怎么分配这个角色啊？谁演阿庆嫂？ 有点意思 了、谁演刁德一？ 是。而相声演员呢，冯巩则是负责拉京胡，哎，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嗯， 春晚不去上了，不想死你们了，今年反而来客串一把拉京胡的角色。当然，在去年大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有出色表演的靳东以及袁泉，也将在荧屏献唱《当爱已成往事》。哎，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哈。 对，还有像陈建斌、江山也将携手于毅和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春节临近，大家都特别忙，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再忙也一定要做的。 没错， 刚刚呢，丹妞跟我们说哈，年前爸爸一定要提前炖肘子、做肉皮冻、做芥末墩儿，全都是好吃的，这样春节就正好吃了。 这个我觉得才有这种春节的氛围。但是你知道肉皮冻，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当年呢，有人这个把肉皮冻带到了武汉，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吃，然后把肉皮冻在火上烤了半天，后来就化成了一滩水。 那这怎么吃？喝掉？ 完全没有办法吃啊！这确实可能就不太了解这种食物的元素跟性质哈。 各地的年俗小吃可以发一波哈，已经可以期待一下，在过完年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看到大家一波一波的年夜饭。 是，继续来看一看过年的时候有哪些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的彩的一些音乐会哈。国家大剧院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呢是开幕了，2月9号到11号，三场名家名团的音乐会会接连上演。我们先来看一下9号，指挥家谭丽华呢将直棒北京交响乐团的过年了新春音乐会，带来的是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以及呢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等经典的圆舞曲，以及春节序曲、云南随响、火把节等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的作品。 嗯，那10号呢，指挥家张毅将直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冬之梦音乐会，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陈萨将在上半场亮场，和乐团携手演绎莫扎特的第27钢琴协奏曲 K595， 下半场的第一交响曲冬之梦将带领观众感受冰雪覆盖的冬日森林景象，展开一幅俄罗斯的民俗风情画卷。 另外呢，为新春祝福的系列呢画上句号的是来自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艺术家们将在11号带来迎春的迎春颂音乐会，琵琶语、茉莉花以及百鸟朝凤等丝竹管弦与观众产生欢快的共鸣， 就是各种的音乐形式都可以在国家大剧院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开展。 是 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9号的这场谭丽华直棒的各种各样的圆舞曲，圆舞曲总是给人一种很幸福很美妙的感觉。对，还有人以圆舞曲为主题唱歌，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徐佳莹，这是来自她很早之前的一首作品了。圆舞曲 她需要一种恍然大悟的气息，于是放任两颗飞自由的呼吸，慢慢过滤当中心山的威力，挑战在夜里把自己看清，他感谢伸出一片灯红中年，因此才更像真实月的缺点，那潮汐那生命那可贵的安静，惊喜发生

河划过山上也没亮相，那些功成名扬换来天罗地网，你甚至不如我暗线南方不是不想，从多少霞光剪出的真相，一步两步找不到前方，梦里桃花香过去将去，你看不了记住双黄黑白真相，等天亮是否能写上天上的山上，三江两江出鞘，龙凤大惊，鸟语尽纷飞，竟不要散，无岁月可回头，千百年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棒，是为何孤独受伤，梦里风在说着谁畏惧成让，并不认输咋凭难题，绝如何善哉，忘论体概，是谁轻狂年少， 这是在上周五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上播出的 live 版本华晨宇的《齐天》。 嗯， 他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哇，力压 JCJ 啊， JCJ 拿了三周的冠军了， 没错没错， 这是第一次就有人把他撂下马来，华晨宇压轴登场。 如果这一次华晨宇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话， JCJ 将变成我是歌手历史上当中第一次有人四连冠的歌手啊。 对，但其实大家可以听到这首《齐天》是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哎， 中国风的编曲再加上一个热血的说唱，引爆了全场，在上周五播出的第四期节目当中登顶夺魁。 嗯，这场比赛当中的华晨宇其实是将激昂的说唱和抒情的唱腔结合，豪迈的气魄以及悲情交错，塑造出了他心目当中的齐天大圣。我刚才在跟这个静瑜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到李圣杰实际上也返场唱了一首歌曲。 嗯， 但是呢李圣杰的感觉就是一直呢，不管是整个的舞台营造，包括他自己的个人的这种脸上的这种表情动作的细微变化，都感觉上他只是在唱歌而已。但是华晨宇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的把人带到了一种情境当中，或他舞台的走位啊，还是他这种唱腔的结合，以及灯光的声光电的效果方式， 还有动作、肢体语言等等，可能是因为自己写的一首歌曲吧，更加明白当中的一些意思，还有感情表达的也都是很淋漓尽致的哈。 嗯， 当然说这个华晨宇来登上歌手的舞台呢，确实看点还蛮多的。首先是他跟苏诗丁的这个师徒关系， 哎、 对他来了之后，然后所有的朋友都说：“哎，花花来了。”只有苏诗丁特别乖巧的，花花老师来了。这曾经在《天籁之战》当中，华晨宇是苏诗丁的导师，现在两个人同台竞技了。另外呢华晨宇呢也是湖南卫视的这个王牌节目快乐男生的冠军。 嗯， 所以这次也算是亲儿子回来了嘛。 亲儿子回来以后你看待遇就不一样啊，大家还纷纷给他什么买吃的呀，包括一登台的时候其实底下的观众就已经开始鼓掌跟欢呼了，是吧？ 对，这次是不畏歌手首次凭借个人原创单曲一举夺魁。那同时呢 JCJ 虽然说被撂下马来，但依然还是通过一首儿 song 编曲、重新拿下 至了第二的位置。 你看看好学生是什么感觉，就是哎我这次考的真差，得了第二名， 第二， 对吧？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当然呢这首我觉得 Earth Song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环保主题的感觉，我觉得也算是这个 Jessie J 这位歌手实际上有一些自己内心当中对音乐的坚持啊。第三位呢，我觉得会来，于我来说会比较意外一点点啊，张韶涵的这首 Bessie Mucho 以及 Despacito 的这种 对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前面的部分就已经够了，后面就 Despacito 可能就是单纯的觉得大热的单曲，正好也是西语的，加了一小段。 对， 但是那天呢，张韶涵其实嗓音不是特别的好， 哎， 但是那天整个撕裂式的唱法反而是给他营造了一种新的情境出来，特别是大秀西班牙风情啊，可能也是带给大家很好的这种观赏的体验。 是， 同时呢，带来了《爱的箴言》的李泉成为。为了本场第四，剩下的几名呢没有揭晓，但是汪峰老师是进入了倒数三位的这个 区域当中， 对，还让人蛮意外的。 汪峰老师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也说到了，其实无所谓自己的这个名次怎么样，但是他说有的时候名次还能看得出一些变化，最起码能看得出大众对这首歌曲的喜好是什么，但他于他自己而言呢，他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已经过了要通过歌曲来证明自己的那个阶段了， 是 完全可以选一些炫技的呀，观众喜欢的会容易拿高分的，但他觉得他来这个舞台上是有使命感的。所以包括你像上一场选择了一个完全不知名的音乐人的下坠这首歌曲，这一次呢来讲述自己儿时记忆的这个儿时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带给了大家各种丰富的体验。 所以还是要给这个汪峰老师 疯狂打电话， 疯狂打电话了哈。当然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苏诗丁也带来一首他 对，然后呢张天唱了一首我，这时候谁来一首你呀、啊？ 就是特别奇怪啊，我他这个同时出现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李圣杰的这首《安静》要比刚才这两个人的印象要深刻一点。 哎，对，就在上周的这第四期节目当中，我觉得这首歌是最打动我的了，因为来唱《安静》其实是很有渊源的，因为大家如果可能一直在关注歌手的话，会发现就是。李圣杰这次受邀其实也跟这首安静是有关系的， 就跟安静有关系。 因为之前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他去听演唱会，结果现场就被杰伦点名，然后呢凭借着这半首歌的时间把对方的演唱会变成了自己的主场。唱完之后周董都说你唱完我都不敢接着唱了， 周董说哎，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哈。 对， 然后这个然后李圣杰自己也是这个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当歌手这么多年结果不如这一小段歌声来的这种赞誉多一点点。 其实我觉得当时有一句很感动，他说他就是凭借着自己当时的那首成名作让大家熟悉了，他当时在想说每次受邀或者每次去演出都被要求唱这首歌曲，那么自己就在墙上记录说如果这首歌我唱到5000首的时候5000次还没有人在要我来发新歌，那我就放弃。就唱到4000多次的时候，有人来要他发新歌了， 马上就要快到了。 对，一路走下来自己这个歌手的生涯哈，很多人呢也希望他能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这首《安静》，所以这一次他返场选曲也算是圆了大家一个心愿。 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悄悄的。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怎么 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her soul. I gotta just stay close enough to get it. Don't slow. Drive it clean, it lights so bleed, it's been the last though. In your pocket. Just Dance 就是来自 Lady Gaga 一首非常大家已经很熟悉的歌曲了。那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其实 Lady Gaga 现在正在进行她的巡回演唱会，但是她最近刚刚取消了，而且是无预警的暂退歌坛，所有的巡演全部都暂停了，希望可以把身体调养到最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呢最近呢她的病情呢并没有好转，而且最近还恶化了，所以3号她宣布取消了最后的欧洲的十场巡演，也让粉丝们非常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在2018年的年初呢，他也刚刚发布了新歌，所以呢，我觉得事业刚刚重新找到了一些前进的方向的时候，就遭到了病痛的打击。我们还是要祝福一下 Lady Gaga。 他是把老歌 Joanna 重新翻了一个版本，然后有一个副歌的部分，就一个副标题叫做 Where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其实，在思考人生终极问题了，你将去往哪里？ 对，刚才我说到的啊，歌手一般来说前几张专辑要凸显个性，然后就开始有些哲学上的一些思考了，对不对啊？我觉得风格呢其实能够看得出Lady Gaga 呢在从自己的个性当中向成熟的方面去慢慢的转进啊。 对，其实他也向取消巡演这件事情啊跟粉丝道歉了，他说我爱表演胜过一切，但是病情真的是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了。他也承诺粉丝一定会再回到各个城市去表演了，但是现在只能把健康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是，虽然呢无法看到他回到舞台上当中有点失望，但是我们依然希望能够让 Lady Gaga 能够好好的去照顾身体，并且祝福她能够早日痊愈，用各种正能量的喊话呢，让大家看到呢她自己的对自己的这种健康也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我们也还是比较动容，希望她能够早点康复，赶快回归歌坛当中啊。 对，也期待她各种各样的新的造型哈，感觉她不回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新的槽点可吐了一样。 是啊， 春节临近呢，大家都特别忙，今天早上音乐秀想和大家聊的事儿就是有没有一件事儿是你再忙也一定要做的？妈妈是公主给我们发来了很多他自己画的画，然后他说我再忙也要画画，其实这也是自己减压的一个方式。画了一张特别可爱的，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油画的小狗吧，他说这是送给自己儿子的礼物。 对，由于我自己的这个画画功力呢是不太好，所以呢每次看到特别会画画的人呢都特别羡慕啊。 Lotus Blue 呢说，金鱼郭鹏要我说啊，节前再忙都要去健身减肥，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过节增标来做好准备，大鱼大肉吃起来才不会那么有罪恶感哈。 这真的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要我的话就觉得说你现在减下来过年也吃回来啦，还不如等到过完年胖完6斤之后再一起减。 对，你的这个想法其实跟这个之前的印度巨星阿米尔汗的想法很像嘛，对不对？要先胖起来然后再瘦回去。 再瘦回去，但通常人家能瘦回去，我瘦不瘦的回去反正3月不减肥，4、5、6、7、8 这就是你和巨星的差距，对不对？ 是啊，一年之计在于春，昨天也是立春的节气，大家有没有去吃春饼呢？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个节气。本周北京一路高歌唱晴歌，是晴朗的晴，蓝天是持续在线的，气温也将缓慢回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0上的5度了。 当然呢最低气温呢也会略有回升，但是早晚呢仍然是寒意十足，由于缺少降水，北京的近来的天气还是十分干燥的，相对的湿度最低呢只有10%出头。据统计呢，从去年的10月23号到今天，北京仍然没有出现过有效降水，预计呢本周是以晴为主，冷空气呢是有点活跃，风干物燥，需要注意防风防火，谨防火灾了，各位哈。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也赶着立春节气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春风吹》。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 我的话追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次。